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要经历爱的旅程，我也不例外。在我17岁开始，我的初恋，那是美丽的、纯洁的、真实的，给我留下的是快乐的回忆和痛苦的伤痕。但是我不后悔爱过，它给了我对爱的初体验，使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爱。在我们相处1年多以后分手了，彼此是那么的从容，没有值得留恋。也许是因为年纪小吧，没有什么遗憾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她开始是个好女孩，可是后来变了，不再是我那个深爱的人了。她对感情开始有了新的认识，只是一场游戏。我们虽然离开了3年，可是我很想他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，因为我真心爱着他，不管他是什么样子我都爱。因为爱一个人不会去在乎他的一切，重要的是真爱。以前我一直会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他，到最后才发现自己其实很傻。一直爱着的女孩却离开我而去，尽管有着留恋和不舍，但是终有一天会分手。在那个高一的第一学期，她是别的学校转来的，很可爱，长得还可以，追她的人很多。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自己喜欢她，一直默默地想她爱她，但是她一直很保守，不想找男朋友。就在一个下着雨的下午，我们放学了，我正准备回家，我的同学说他找我有事儿，我就来到他面前。他说你可以送我回家吗？我听了很惊讶，心里却很高兴。正是我想说的，就是没有勇气，现在可好了。那个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，是班上的课代表。我说好啊，于是我就为他打伞，我们一起在雨中漫步。他说喜欢雨，喜欢浪漫。在那个雨中我们走了很久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用心爱一个人。我牵着他的手一起这样的走着，直到黑夜来临。我把他送回家，他问我有什么话要和他说吗？我说有的。于是我很羞涩很结巴地说我喜欢你，好费劲好费劲，但是终于还是说出口了。等待我的不知道是什么话回应我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笑了。在我们分手的那一刻，他吻了我，我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回家一个晚上都没睡觉，想着他的一切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就有了新闻，是同学讨论的话题。没什么，都很羡慕，我觉得自己也很幸福。我们在一起很开心，有着快乐的回忆。在学校一起读书，放学一起回家，休息一起欢愉，痛苦一起分担，快乐一起分享。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他也一样。今生因为他把自己最宝贵的给了我。在一次我们相吻之后，有了点对爱的好奇，那是我一生都最值得回味的时光。事后我们说以后要结婚什么的誓言，许下了承诺很遥远，但是我会做到的，相信自己，他就是我这一辈子的真爱。我想过我要和他结婚，可是后来我们之间不断地发生矛盾，有时候是我的错，可是他变了，每天爱打扮，和一些外面的女孩玩，有时候不回家，她的妈妈老是来找我， 可是我说了他不听，还学会了抽烟喝酒。以后的日子我们在一起就是吵架和打架。我一直不想伤害他，可是他呢，在我们维持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做出了我最伤心的决定，分手。那一天我哭了，懂事后很少再哭的我真的用心了，喝了很多的酒，那全是因为我在乎他，爱他。可是还是失去了，他有一点心疼，可是还是走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变得不爱学习，也学坏了。我和他赌气，找了他的一个朋友，以后的感情我就是想玩玩。可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很自私，不应该把自己的伤痛带给一个爱自己的女孩。我知道找不回以前的感情，不能把他的朋友当成是代替品，那样对他不公平。于是我选择了转学，去了一个新的城市，开始我新的生活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好孩子，但是我有一颗真爱的心，我会记得你的，曾经最爱的女孩，也就是我的初恋，燕。尽管我们分手几年了，我一直挂念着你，常常回忆和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想你的时候，拿出你的照片看看。我知道过去了没什么，只有为你祝福了，希望你开心幸福。我会好好的走，走好以后的生活，彼此保重。曾经爱你的男。 热情淡了吗？手抽身了吗？聊电话也泄气了吗？旧承诺应不假，却忍不到闷吧，惦记当天住住鲜花，活前着到老，不死都疲劳，还是跟你痛快结束。为承诺守得到，拍拖都变义务，没法稀罕你这情操。去吧，犹豫候了飞走吧，汽车想你迷途知返自由，爱换新恋那代价，你真的需要值得吗？是我太过爱你，愿意放生你，无为你抱着我也这么的晦气，我亦算知丑，无谓强迫你，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？就当爱错了你，就当放生你，无为你说话里有这么多怨气，我就放开手，无谓再忍你，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，这个道理。目前着到老，不死都疲劳，还是跟你痛快结束。为承诺守得到，拍拖都变义务，没法稀罕你这情操。候了飞走吧，未奢想你迷途知返自由，来换失恋那代价，你真的相信值得吗？是我太过爱你，愿意放生你，无谓你抱着我也这么的晦气，我亦算知丑，无谓强迫你，难道要我对着你句句要生要死？就当爱错了你，就当放生你，无谓你书柜里有这么多怨气，我就放开手，无谓再忍你，明白放过你是放过自己。